爱传递，让爱延续。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在四月二十三号至四月三十号期间订购任意商品，即送您418元的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东西就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吴越，吴越你好。 周老师你好，各位会员大家好。 嗯，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茶叶哈。 哎， 其实说到茶叶呢，世界人们都知道，中国发明了茶叶啊，中国人呢是爱喝茶的。 嗯， 那么咱们有很多非常高档的茶叶，那么在这些高档的茶叶、高档的品种当中，有一个品种龙井茶是尊为上品的。 没错。 而且呢，有这样的说法说，茶为国饮，杭为茶都，只有产自于杭州的浙江杭州的茶才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龙井茶。 没错，像这个季节的话呢，是比较适合喝龙井茶的。同时的话呢，龙井茶也是十大名茶之一，包括它也是一个绿茶比较有代表性的茶叶。但是在今天呢，分享给大家的，分享给每一位懂茶爱茶的人呢，它是来自于明前，也就是清明节之前采摘的特级的龙井茶。无论从时节，无论从级别上来讲的话呢，这款茶叶都值得大家去品鉴一下的。 是的，其实刚才您说到这个明前茶，就是清明前摘的这个茶叶哈，它的品质非常好，而且很多人呢可以花大价钱买这样的茶叶。 没错， 确实这样的茶叶它经历了一个冬天的冬歇，再加上一个春天的春生，口感呀营养都是特别上乘的。 对， 那么龙井呢有这样的说法，说雨前是上品，明前是真品，这样的说法。所以明前的龙井呢是高于雨前的龙井。 当然是，还有一句话叫做明前茶贵如金，因为它是比较稀少的，物是以稀为贵的啊。为什么明前茶价格会有这么贵，这么多人会去追求？因为第一个，喝茶叶我们品的是它的色香味嘛。因为明前茶的话，第一它的这个茶叶是比较嫩的，比较细的，同时的话呢，在您泡完之后，你会发现整个香味要比您之前之后喝的茶叶都要更加的清香一些。关键是整个口感，它的口感是比较清爽的，同时的话呢，您喝完之后整个口中的清爽啊回甘味是比较浓厚的。 是的， 但就是因为在这个春季之后啊，清明节之前天气是比较冷的，所以说产量是比较稀少，每年能够出来的明前茶，清明节之前的茶叶是非常少量的。 是的，物以稀为贵嘛。那在市面上的明前茶，而且是来自于正宗的杭州的明前茶，这个龙井茶， 对， 肯定价格不菲。 当然 很多朋友呢想喝，但是呢看到价格望而却步了。但今天机会来了。 对， 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来介绍和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杭州的正宗的龙井，而且是特级茶。 特级， 说到这个特级呢，应该说在茶叶当中它是分级的， 没有比它太高的， 没有比它太高的了，所以呢它的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啊。 没错啊。 那其实说到今天这个组合呢，无论您自用还是说您送礼都是非常合算的。我们来说一下啊，它的主品呢是龙井特级100克一盒，咱们是两大盒，而且每盒里边呢还有4小盒 分装的， 这就是8盒了。另外我们要赠给大家呢就是龙井特级20克一盒的伴手礼盒， 没错， 这个礼盒里边呢还有两盒，就是拿铁盒装的两个铁盒，这加起来的话一共是10盒了。 对，没错。 那还要赠给大家双层的玻璃杯， 对， 这个玻璃杯呢也是非常讲究、非常高档的， 保温的、 保温隔热的 啊。 所以这个组合的话，在市面上应该是多少钱？ 在市面价格是2580元钱，这个价格的话，应该说是刚刚的出厂价格啊。 但是今天呢是这样的，我们是跟厂家呢是直供 原厂 产地直供， 对，原产地直供给我们北广平台。 对， 所以呢，听众朋友真的是来着了啊。 对， 在选中这个产品的时候呢，应该说是我们北广的深入了原产地，实地考察，亲自来选中了这个品质好的这个品种啊。再加上我们这个平台呢是非常有保障的，所以我们特别愿意合作哈。 对， 今天的价格是多少钱呢？只要1080，1080，大家可以拿走的这个来自于杭州的特级的龙井茶啊。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来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茶叶，我们北广平台呢也真的是不少啊。 对， 但是这个茶叶呢，我们编辑拿到我眼前，我去喝的时候啊，真的是眼前一亮， 完全不一样。 它这个包装太精美了，太讲究了，太高档了。所以无论您自用还是送人，我觉得真的是一种享受，而且非常有面子。 就像周老师之前也会说到说，北广购物分享过很多的茶叶，但是我想跟大家说一点呢，就是无论是我们出行也好啊，喝东西也好，吃东西也好的话呢，都想尝试一下非常好的一些级别的。那么当然对于茶叶来说，对于龙井茶来说的话呢，没有比明前茶更好的一个季节。同时的话呢，它还是一个特级的级别，它无论从它的色香味，包括您喝完之后的一个体验，哪怕你说拿回家里边的话呢，我干嚼一下茶叶，我感受一下，那种体会，我相信是您喝了这么多年茶从来没有体验过的。 而且这个时节啊，就是喝龙井茶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喝特别好。而且在茶叶当中呢，有茶多酚啊等等的哈， 没错。 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呢，人们总是愿意呢喝上几杯茶。 对 啊，而且说到今天这个茶叶啊，确实，干茶呢闻起来啊，它有一种清新的豆香味儿， 对， 而且有些呢清。又有些绿，泡在水里，我告诉你啊，它是一叶一芽儿啊，而且特别整齐漂亮。水的味道呢也非常的清淡，有一种很柔和的味道。越好的龙井呢，它的味道是越清淡的。 没错， 它以色绿、香郁、味甘、形美这四绝可以说是闻名于世了。 没错，你像这个明前的特级的龙井茶叶的话呢，刚才周老师也说了，颜色的话呢，它是有一种绿中带一点点微微的一个小黄的，它不是纯绿色的啊， 特清灵的。 对，然后再一个，你泡完之后的话，你会发现它这个茶叶第一个舒展性是比较好的，比较光滑的，而且泡完之后整个茶汤的颜色的话呢比较清淡，带有一点点的淡绿色发黄的一种颜色，关键是在您喝的时候您感受一下是完全不同的。以前喝过很多龙井茶，很多人会说我喝第一口我觉得非常的涩啊，没有任何的光滑的感觉，但是明前的特级龙井茶您喝完之后，你感受一下整个舌尖它有一种丝滑，有一种包裹的感觉， 而且有一种回甘的感觉。 对对对， 所以呢，说到这个明前茶，大家都知道好哈，而且呢，这个清明前摘的这个龙井啊，明前龙井就更加的珍贵。 当然， 物以稀为贵嘛，它量少，所以呢，价格呢真的是很多人望而却步了。 对， 但是今天大家机会来了啊，尝鲜的机会来了，但是时间真的是非常短。 没错，对，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您不下手的话，那您可能就喝不到这种明前茶了哈。 没错。 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是来自于杭州的特级的正宗的龙井特级茶啊，那么100克一盒，咱们是两大盒，那么每盒里边呢有四小盒这样的单独包装， 对， 非常的讲究，非常的高档。 对， 另外我们要赠给大家呢是龙井特级的20克的伴手礼盒，那每个礼盒当中呢有两个铁盒 独立包装， 真的是非常讲究啊。其实这种讲究它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是分装的话呢，你想您喝完了以后呢，它不会说像那种大盒的哈， 这个 特别多，然后容易氧化，然后最后喝完了这一大盒以后呢，可能后面的茶叶呢已经不好喝了，已经变味了，这个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没错啊。 另外呢，我们还要赠给大家的双层的玻璃杯一个，这个玻璃杯呢也是保温的隔热的。 哎， 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刚才您说要 2580， 这个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价格，大家可以到等等地方都可以去， 当然可以， 查这个价格 哈， 都可以去询价。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打了一个50%，还要拐弯，是1080，大家可以拿回家啊，因为这个价格的话呢是直供的价格， 没错， 也是我们北广平台亲自去跟厂家来谈选中的这个品种，最后我们谈定的这个价格，所以呢来受益的是我们的消费者啊。 当然，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我是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丽坤，北广购物，放心的购物平台，开心的购物体验，有机会我也试试北广购，放心购，购物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

今天这个组合实际上还增了啊、嗯、以前比如说就赠两盒，今天咱们赠了四盒， 对， 但是我们的价钱也减了， 是的， 应该什么呢，在299的基础上我们又打了一个九折，那今天呢269 是 您就可以拿回家了， 这就是周年庆的活动啊， 对，周年庆典价呀， 是的、 啊、所以呢如果您想赶快拨打电话的话还真得加紧了， 对 啊，因为呢好多都想回购的， 是的， 所以呢这点货呢还真可能不足， 是 的，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而且呢告诉大家，如果呢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400-015-5151，就能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再送您30分的积分，那么这些积分呢可以在以后的购物当中呢当30块钱来使用， 是的。 另外啊，有些朋友说了，那我多订点吧、嗯、因为呢老没有、嗯、因为他天天喝这个不能断，是吧， 多组可以吗？ 可以啊，多组订购的话呢还特方便、嗯、咱们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 直接送到家门口、 哎， 无论您住几楼 就得加紧，因为您一下， 对对对， 你想啊，一下每个人订那么两三组的话，这点货源真的是不足，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嗯 嗯、另外呢刚才编辑告诉我呢，这个我们的电话真的是火爆哈， 是、 啊、所以呢咱们这样，老年朋友呢您就打电话可能比较方便、啊、 对对对对对， 年轻的朋友的话呢劳您驾、啊、您可以呢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上来下单， 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直接下单了， 对，就是在手机的公众微信号当中呢来搜索北广购物，北广购物几个字、嗯、就可以直接用微信来进行下单，也是可以的， 哎，这更方便其实、嗯、对吧、嗯、但我提醒大家一下，您要是开着车的时候呢，您这车停路边 是 啊、嗯、您在这个下这个单，然后呢别开车的时候玩手机，这样比较危险、 嗯、 对吧， 对， 当然电话微信两个方式 都 可 以啊，因为实在是电话太火爆了，来、嗯、我再说一下，今天为大家来介绍和推荐的是淮山堂的铁棍淮山粉的家庭组合啊， 是的， 那么这个产品呢我们已经合作有3年的时间了，而且呢、嗯、非常的火爆，回报率也是非常的高，那么正赶上我们北广周年庆典，一定是大牌来袭，大家 是的 最认可的产品，我们一定要给大家推荐， 挑在我们北广平台大家喜欢的好东西、 哎、今天推荐的就是这个产品， 是的， 那么在主品的情况下呢，淮山粉咱们七大盒、 嗯、 啊，就纯的真真正正的来自于河南焦作温县啊，经过炮制麸炒而成的淮山粉、啊、 是的， 七大盒啊，每盒里边是十袋，这就 是七十袋，每盒十袋，一盒等于就是十天、 啊、 一袋一天的话十天，我们今天加起来是70天的淮山粉的原粉、 嗯、 再加上20天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 对， 再加上20天的铁棍山药淮菊粉、 嗯、 一共110天，是3个半月以上了， 三个半月， 对 啊，那么市场价呢咱就不说了，真的是非常 小，两千 了， 一天就12.5元。 对，我们以往也卖过299， 那 今天呢是我们周年庆典哈、嗯，所以我们又打了一个九折，269，您就可以把这个组合拿家走啊！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一位听众朋友说了， 嗯， 你们说一天一袋不够，说我们家这个老人、孩子等等都在喝，而且我们不仅是喝，比如说我们和面的时候搁一点、嗯、另外呢，比如说。对牛奶里啊，对豆浆里啊，等等的，他们都是这样说的。 其实您说这个，我这现在天越来越热嘛，教大家一个小的方法。 嗯、 因为啊，我们这个淮山粉啊、 嗯， 和其他东西不太一样的在哪儿呢？它是经过了一个麸炒的工艺。 对， 麸炒之后，它除了激发它养生生物活性，它还把它炒熟了。 嗯嗯，实际上它就是熟的， 所以这个粉就是熟的了。 对， 您说现在天热，您再这冲一大杯子，呼呼冒热气的呢，有的时候、嗯，哎，咱们中老年朋友觉得喝点热的挺舒服，小孩他不爱喝热， 拿温水冲也可以吧。 我告诉你，您就买一瓶矿泉水 啊， 大瓶的、小瓶的都行。您呢，留一半啊、 嗯， 你喝一留一半，留半瓶矿泉水呢，您打开那个我们山药粉独立包装，一包一包的，您倒一包也行，倒两包也行，先倒进去，盖上盖一摇， 一摇就行了， 马上就成了一个200开始的淮山粉， 哎，成饮料了。 对，这就是这个山药汁啊、 嗯， 我们就还原出来山药汁了、嗯。您泡的时间越长，它的粘性恢复的会越多。 嗯， 而且我要提醒大家一点的是什么呢？您有的时候把它先放粉后放水吧，再去搅拌的时候吧， 嗯、 您得多费点力气。 我跟你说，这点我特别的有感觉哈。 嗯嗯、 我刚一开始，因为我现在天天喝、 嗯、 我刚一开始喝的时候我还说怎么有些东西啊你拿水一泡呲啦就开了， 像那速溶的那么方便， 速溶特别 快、 速溶的 快，这个呢您沏完了以后呢还得晃晃等等的， 嗯，摇一摇晃。 后来我一问您，你说了这里边没有加入任何的添加剂，纯纯粹粹的。 我向您负责任的说、 哎、 我们的淮山药原粉就一种配料，麸炒之后的铁棍山药粉、 嗯、 我们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铁棍山药经过麸炒、 嗯、 红豆和薏米是经过炒制的， 对， 这也是按照炮制加工工艺才能激发它养生活性的、 嗯、 也就这三种配料、嗯、没有别的。 像那些有些刺啦一开特顺滑的那估计里面糊精了， 糊精 东西了。 胡精可以帮助速溶， 所以这是纯绿色。 我们没加，我们什么都没加。 是的， 我们说中国人其实咱们讲究平时的身体是靠调养的， 是的， 对吧？很多中老年朋友说我身体健康，其实这就是儿女的福气， 可不是 吗？然后咱儿女来说，咱自己身体好，老家身体好的时候，咱平时安心的工作，安心的学习，对吧？这也是咱的福报。 所以呢，要想让自己这个父母健康的话，其实做儿女的可以给那个家里的父母啊买一点。 对， 咱们老这么说，家里有父母才能成个家， 是的。 所以呢，父母咱们一定要健健康康的啊， 对， 生活。 平时299，三个月就很值了，三个多月。 啊、 今天269，三个多月、 嗯， 而且没有添加的，老人喝着你很放心的东西。 嗯， 我觉得可以多订几组， 所以 因为这种机会不是天天有， 这 是周年庆 啊。 对 啊，那今天呢是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周年庆啊，既然是周年庆，我们价格上的肯定要更加的优惠， 是的， 而且选择的产品呢，就是更加得到大家的喜爱的产品， 优中选优， 对，才能够献给大家。那今天我们选择的是我们平台卖的非常好，可以说是明星产品淮山堂的铁棍淮山粉啊， 是的。 那么今天这个组合呢，我们的主品呢就是纯纯脆脆的淮山堂的铁棍山药炮制 之后的。 淮山粉、啊、 是的， 一共是七大盒，每盒里边的是十袋，这就是70袋， 对 啊，70袋。另外呢，我们还要赠给大家，也是好东西，也是他们那个公司出的，就是淮山红豆薏米粉， 同样是淮山堂的20天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 两大盒啊。另外还有铁棍山药淮菊粉2大盒， 菊花粉再加上我们山药配在一起，又给您2大盒，这又是40天， 对，一共加起来11盒，110袋， 110天、 啊、110天的量， 对，一天一包，110天， 对。所以呢，这个市面上咱就别说了，真的很贵，小两千。 对对对，小两千。 啊、那以往呢，我们卖过299。那今天呢，正好是我们的周年庆典的时间之内，因此呢，我们又打了一个9折，269，您就可以拿回家了。所以赶快来订购，甚至可以多做订购啊。 是的， 因为我们的货源并不是太多，您赶快下手。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刚才已经说了，无论是淮山堂的铁棍山药啊、 嗯、 还是说红豆，还是薏米，还是这个菊花等等，淮菊花等等、嗯、这都是好东西啊。 对， 但是平时大家比如说您买到的薏米也好、嗯、甚至淮菊也好，或者这个红豆也好，甚至是山药也好，我们不知道您买的是什么啊。 对， 但是您放心，我们今天给您提供的这个产品，刚才李想说了， 对、啊、您放心，我跟您要这说的是，就是您说您刚才说这几位，比如山药、红豆、薏仁，还有这个菊花、对吧？我跟您说，山药您自己家里做不到复炒、很多时候天热了之后，大家喜欢熬个红豆薏米水、薏米汤、是吧？说这个挺好的。我告诉您，如果红豆薏米汤这红豆和薏米提前没有经过炒制，这也是炮制的一个工艺，炒砂锅没有炒熟炒透的话， 它的营养成分激发不出来， 而且如果喝多了还伤身体、反而是寒，对吧？它伤身体，所以它必须得炒制，家里也做不到、这个我们按照这种炒制工艺，该炒制炒制，该复炒复炒、您要说这菊花是满大街都是菊花，什么白菊、贡菊、黄菊， 您喝那什么菊花啊？ 我们这是淮菊， 对， 而且淮菊不要等它绽放，它一定是花骨朵的时候就取下来、这时候它的营养才全、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的就是标准地道的四大淮药之一的淮菊花、再给您配上这个铁棍山药淮山粉、这样出来，从选料优中选优、从加工的工艺来说，按照传统的工艺激发它养生生物活性，这才能让您喝着真正体验到它的营养。 对，选料是非常精准的， 对 哈，所以呢，遇到机会了啊，赶快来订购吧。那今天呢，我们正赶上北广周年庆哈，价格上呢是优惠，而且产品绝对选的都是非常好的产品， 优中选优。 比如像今天这个组合，我们是淮山堂的铁棍淮山粉的特惠组合，主品呢是淮山粉7大盒， 是的， 一盒里边呢10袋，这就70袋， 是的。 另外我们还要赠给大家呢，就是淮山红豆薏米粉2大盒，这又是里边的10袋，花20袋， 是的。 另外呢，我们铁棍山药淮菊粉2大盒，一盒10袋，又是20袋，那么加起来110袋，一共11盒，大家可以喝到3个多月， 是的， 一天一袋的话， 是的。 当然了，如果很多人家里都是全家都吃， 对， 全家吃的话呢，那您就多订几组， 对 啊，因为我们不是老友，经常拖货的啊，经常是脱销， 是， 所以在这里呢，我这个建议您能够多订一些啊、而且我们的产品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费，货到付款。那么这个组合在市面上的小2000，那以往卖过299，今天呢我们又是赶上周年庆，又打了一个9折， 是 269， 是的， 269，您就可以拿家走啊。好，我们的订货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在4月23号至4月30号期间订购任意商品即送您418元的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买东西就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昨天呢，看朋友圈刷到一条消息，说我最大的中年危机是上有老下有小，家里还养个小花猫。想想现在的中产家庭，可能啊有这样共鸣的还不少。 是， 别人看我们是外表风光，工作也不错，但是呢，其实中产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是的，父母年岁越高，还有个比养孩子花费还大的宠物。我们貌似过着别人羡慕的生活，但是当中的幸福酸楚也只有自己知道。人到中年，危机四伏，但是保重身体依然是第一要素。 是的，合格健康的体魄会成为大家最大的杀手锏，而熬夜、应酬多、频繁出差，这些更改不了的事实，就让我们用好的生活习惯去抵御未知的风险。比如每天的有效锻炼，比如每天的奶制品补充，再比如瑞麟羊奶，您有在坚持吗？ 是的，瑞麟羊奶现在在业界也算是一个耀眼的明星，羊儿都生活在陕西富平800里秦川大地，吃着青草，喝着泉水，听着音乐，定点的锻炼休息制度让这里的山羊品质好，产出的奶也好。那我们鉴定一款奶制品的好坏，其实有一部分就是看奶的纯度有多高。 对， 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当中添加了益生菌、植物甾醇以及硒元素，这样的科学配比使得瑞麟羊奶更加符合国人体质。 没错啊，这一盒瑞麟羊奶是300克15袋的独立包装，厂商建议的零售价格是258，那广播通路的专享价是3折，只要89。 是， 订购8盒呢是一个套组，我们额外赠送198元的折叠带凳购物车。这个购物车呢，最近要求单独购买的听众也是越来越多。因为广播里说的远不及看到的来的真实，大家拿到手啊就会发现，哎，果然跟我现在用的或者跟我目前在超市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 是的， 这个车呢更加结实、更耐用、更贴心。 没错，爬楼上坡毫无压力，排队购物解放四肢，自带的折叠凳子不用担心不稳，可以承重180斤。所以啊，很多的叔叔阿姨，我建议大家是人手必备一个。那这一次我们也是特别争取了，只要订购8盒羊奶，花712块钱就可以免费拿一个回家。当然，这也是在涨价前特别给大家争取到的优惠政策。 是的，5月1号羊奶就要全面涨价了。那现在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是全面开通。瑞麟的金钻配方羊奶粉涨价之前争取到的囤货优惠，8盒就送带凳子折叠购物车，就在4007106108。4007106108，打进电话给您免费送货，验货满意之后再来付款。4007106108，4007106108。 看到电话一经爆出，已经有31位的朋友是打进了4007106108，成功占据优惠名额。老会员刘叔叔说，只要瑞麟坚持不作假，我就一直喝。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跟所有的会员朋友重申一下，瑞麟羊奶的每一滴羊奶都符合国家检测标准，都是经过质量承保的，而且是羊乳制品的金奖获得者，所以品质是经过千万用户的鉴定。 对，本次涨价呢也实属无奈，因为原奶的收购价格就在大幅提升，所以4007106108、4007106108在最后的几天时间给大家的囤货机会，大家呢可以加大订单，我们可以寄存，什么时候要喝什么时候打个电话提货就可以了，确保到日期新鲜，确保奶品正宗。 是的，原价一盒258元，现在呢只要89元， 订购八盒是712块钱，再送折叠带凳购物车，这个优惠还有最后几天，错过之后羊奶的单盒价格就要上涨，而且也不会有购物车的额外赠送了。4007-106-108 4007-106-108，导播提示此刻的热线是满线状态，如果占线请大家耐心重播。 没错啊，8644的一位朋友说，老公呢是开出租车的，多年开下来啊，这身体也有不少的小毛病，给他订了24盒，说这顶梁柱可得保护好。一点没错啊，其实咱们羊奶的花费算下来呢，跟大家现在家里订普通奶的花费都是差不多的。 是， 那选择羊奶营养高吸收好，何乐而不为呢？好了，4007-106-108，4007-106-108，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 今天囤货的依旧是非常的多。手机尾号5956的张先生是订购了3套24盒，说都喝了好几年的时间，习惯了瑞麟羊奶，味道很纯不甜，一家人都非常的喜欢。 是8411的张阿姨也订购5套，说啊自己跟老伴呢都在喝瑞麟羊奶，营养啊钙质啊什么的都一起补了，说旅游的时候啊都会把瑞麟羊奶带着。 还有马女士是订购了2套，说信任一个品牌不容易，瑞麟羊奶不错，有承诺还是免费送货。 是的，瑞麟羊奶呢是大品牌，来自于中国的羊乳之都陕西富平，有严格的生产链，不添加蔗糖，不添加麦芽糊精、增香剂、增稠剂，所以呢滴滴纯正，滴滴新鲜，并且咱们是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品质更加放心。那厂商建议的零售价格每盒300克是258块钱，广播通路直接打3折89，这一盒呢能够喝上半个月，算到每天就是5块钱。 是， 但是呢因为鲜羊奶的成本上涨，整个羊奶企业都在被迫涨价，那瑞麟89块钱一盒的价格只能够维持到4月底，5月1号就要正式上调价格了。同时别忘记了，一套八盒咱们还有升级版的购物车一辆是免费赠送的，这个车子呢可以爬楼上坡解放双手，而且是自带折叠凳，累了随时歇脚，喜欢的朋友也是特别多。当然了，您多套组的订购还有其他的惊喜赠品是免费相送，欢迎大家来拨打4007-106-108跟客服来进行咨询。总之啊，感谢各位喜欢羊奶信任瑞麟。 没错，现代重压下亚健康状态是比比皆是，我们坚持倡导每天一杯奶，每天一杯瑞麟羊奶，它有丰富的营养元素，还有乳钙，而且羊奶好吸收，营养不浪费。89元可能就是2包烟钱、1点水果钱、2杯咖啡的花费，那不妨来喝点羊奶，坚持喝，养成好习惯，成就好身体。 是的，再次要提醒各位，羊奶涨价在即，那瑞麟羊奶89一盒的价格只能够维持到本月底，请大家抓紧时间囤货，量大有更大优惠，4007-106-108。另外咱们羊奶还有寄存的政策，确保大家喝到的都是新鲜日期的好羊奶，请各位放心。好，倒计时还有最后的30秒钟，89一盒，基础套餐8盒，还送升级版可爬坡上楼带凳子的折叠购物车，请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再继续讲啊，感冒的一个这个合并症里头，或者叫并发症里，就是感冒跟心肌炎的发生有着直接的关系。心肌炎是有一种病毒引起的导致心肌病变的炎症性的疾病，我们称之为病毒性心肌炎。这个在青壮年中啊比较多见，而且心肌病啊，在急性期的时候还留有心律失常啊，甚至也演变为心肌扩张性心肌病啊，引起猝死的可能。我们知道这个心肌炎呢，一般各年龄组都能够发生，成人在青壮年发生比较多，小孩的心肌炎以婴幼儿占多数。我们知道婴幼儿因为他的解剖的特点以及他生理发育的特点啊都比较弱，所以他非常容易感冒，感冒以后呢又容易就是并发这个心肌炎也是不少的。那青壮年里头啊也是更多了，各占一半。而且我们这个我们国家在九个省市调查中啊，就发现城市的这个发病者啊比例比较大，79.1%，71.9%，农村呢、乡村呢比较少一点，28.1%。但是近年来这个各种原因啊，以这个心肌炎的发病率啊都逐年的上升，而且这个城市和农村呢就有接近的趋势。我们知道这个病呢，因为普通感冒所引起的病毒性心肌炎一般都有这样一个前提，就是感冒后不久他不注意休息，然后还超负荷的工作，甚至一熬夜，甚至一参加剧烈的体育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感冒的病毒就可以直接的侵入我们的心肌。但是如果感冒以后你能够保证充分的休息和睡眠，注意摄入的足够的氨基酸啊、维生素啊和一些这个水果类的东西啊经常吃，一般呢不会导致这个病毒性的心肌炎。那病毒性的心肌炎发生呢，主要是由于你这个刚才说的这几个原因，你感冒以后没有注意。而他这个心肌炎在早期的时候他症状还是比较隐匿的，所以就又拖延一个时期，就容易发生一些比较这个难治的情况。因为在早期的时候啊，他仅仅啊就是有一些胸闷啊、心慌啊、气短，一旦发生这个心脏如果有不适，比如老觉着气短，脸色也苍白，吃东西也不好，这样的情况下呢，一定到医院去做检查，就做一个心电图或者超声听动，了解一下这个心肌结构的变化，来诊断是不是心肌病。因为心肌病啊，越早期治疗，越彻底的治疗，它还是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后果的。我们讲了这个，现在呢，因为这个病毒性心肌病啊，有这个发展，像这个高发展的趋势。它的发生的病理的原因呢，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是呢，病毒通过了血液循环直接侵犯心肌、心内膜还有心外膜，在细胞内繁殖，引起细胞溶解、水肿还坏死，造成心肌的断裂以及细胞的浸润，就它已经没有这个正常的这个细胞的生理功能了。还有急性爆发性的心肌炎啊，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个呢就可能是细菌和病毒混合的感染，破坏了心肌的结构，使这个病情啊明显很快的恶化。第二个呢，病毒感染以后啊，它并不是直接侵犯心肌细胞，它是机体对病毒抗原产生了自身免疫，结果在细胞的表面呢就引起了新抗原与特异性的病毒抗原互相就起作用，这种作用呢就是自己不认识自己的这个细胞功能了，就使得心肌的细胞就破坏，发生心肌炎，发生心肌炎的改变，引起啊心肌炎或者是扩张性心肌病。所以这个呢我们都应该，就是说你在没有得这个心肌炎之前啊，可能是有过感染的这个病史，就是感冒的病史，那么有这个病史呢就可以引起这个状况的发生。那么病机心肌炎的症状啊，我们说主要是这样表现的，为了大家呢以后你感冒以后啊，一个预防感冒，再有一个得了感冒以后要正规的治疗，正规治疗的中间有一个就是你要休息，不要还坚持工作甚至于熬夜， 甚至于参加剧烈的体育活动，这种情况下就能够使这个心肌病啊就发生了。这个病毒性心肌病是用多种的病毒引起的局灶弥漫性的心肌细胞变性坏死，同时这个间质呢，它也有炎症细胞的侵润，纤维的渗出，这样的病理改变，这样导致了心肌损伤，然后心功能就发生障碍了，或者心律失常。你感冒以后本来没有，感冒以后发现自己心脏啊，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一会儿跳得强，一会儿有强跳几下，一会儿又稳慢弱跳几下，像这种情况啊，感觉很不舒服的，就应该及时的到医院去看。但是这个心肌病啊，它在症状的表现上啊，有轻重不一，重的非常厉害，轻的可以你不感觉，然后最后查的时候呢，已经对心肌的损害比较大了。因为有的轻的在没有症状的时候体检的时候偶然发现的，它只有啊轻微的不适啊，身体不适啊，或者乏力啊，多汗啊，心悸啊，或者头晕胸闷气短，或者这个喘息，就是呼吸有些困难。听诊的时候大夫可以听到心音的一些改变，然后心电图呢也可以看到一些STT 的改变，比较重的呢起病就比较急，有明显的乏力，这个心肌炎呢就是没劲儿，脸色苍白啊，出汗呢、这个特别明显，然后心前区有不适或者疼痛，还有的人呢有恶心有吐，有腹痛。在检查的时候心脏可以稍稍的扩大，有心律失常和其他不应该有的一些心率，有一些呢是心功能不全的一些表现。特别严重的这病人呢在1到2个小时就出现心衰或者心源性休克，如果不能及时的抢救就容易造成啊生命的威胁，病情迁延不愈的就成了慢性心肌病了，多有反复发作的心力衰竭或严重的心律紊乱，心脏呢成一个扩大性的，可发展成为扩张性的心肌病。就这个扩张性的心肌病现在没有办法治疗，所以就慢慢的就把这个生命给耗掉了。同时呢，就发现这样的病人在发病前的1到3周内，大多数都有呼吸道的感染，或者是肠道以及其他系统的病毒性的感染史。所以他在检查的时候啊，心肌酶有升高，抗心肌的抗体阳性，那这些呢都是帮助我们呢来诊断这个心肌病的。当然心肌病的预后好不好跟我们一些前头讲过的那些情况呢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你那个如果病情非常非常严重，你即使正规的治疗也可能因为病情过重就抢救无效就夺取生命了。所以这个病情重的人现在还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那对于特别重的一些病人没办法的病人怎么办，你只有现在医学上只有你预防啊，你想到你可得了这个病了，可能要诱发那个病，可能要引起心脏的什么问题，这样是最安全的。还有呢就是治疗不及时不正规，心肌病因为轻重啊它比较悬殊，病程比较长的，你就必须要早诊断，正规的治疗，长期的随诊，而且呢不要因为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而使这个病情迁延了。你比如在急性期那就好好的治疗，别让它登了慢性心肌炎。慢性心肌炎一迁延，这个临床表现呢比实际的轻，所以常常呢家长就忽视了，或者患者自己也忽视了，不能坚持长期的治疗，而致疾病反反复复前言不愈，就是前言不愈。急性的心肌炎只要尽早的治疗，正规的治疗 40% 以上都可以在半年之内治愈，所以要坚持长期治疗，改善，要有明显的改善心肌的预后。还有就是有的人呢就是在激情期的时候没能坚持休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有的人已经给他诊断了你是心肌病了，但是呢自己的感觉呢跟那个临床上可能感觉呢跟那个病理的变化不太一致，所以反反复复的发生，结果最后呢就发生了这个不好的情况了。所以一定要坚持休息，这个心肌的事儿啊一定要休息，减轻它的负担，它才能够慢慢的修复，慢慢的好起来。还有就是心肌病的患者啊，由于这个抗病能力低，反复的感染，每次感染都可以使这个病情加重一次，甚至于你已经这个 痊愈了，然后又复发了，所以整个的治疗、诊断、治疗和这个防病和长期的休息好，科学的休息，那都要很好的实施，才能够使这个心肌病的愈后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啊，在我们古代早就2000-3000年前呢就已经用在临床了，就是神农本草经啊365种药把它列为上品，说它有效无毒，可以久服。而且呢这个也有专门研究灵芝的人啊，也研究过，就是他把人群呢用了10年以后的血里头血氧的含量，那比不用灵芝的人要高10倍。就说明了这个用灵芝以后呢，可以让我们人身体精神的原因之一，就是它能够很好的抵抗我们身体，增强身体耐缺氧的状况，是补充我们身体里头慢性缺氧状况。所以在这个2000-3000年前，这个我们祖先就总结了，像《神农本草经》就总结了，这个灵芝呢，益气补虚，健身增智，扶正固本，延年益寿。那我们知道不管是这个哪个器官的疾病，那最早的呢都是应该做预防，那你要强壮起自己的身体来，让自己一个适应外界的能力，一个呢能够抗逆的能力增强，不管是极冷极热，不管是什么样的环境，你这个内外环境抗病的能力增强。那么灵芝呢，10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在现在的西药学已经肯定了灵芝的药用价值，说它这个灵芝里丰富的蛋白质，还有水溶性的高分子灵芝多糖，以及18种氨基酸、8种不能合成，我们用灵芝呢就能够得到，还有生物碱、生物总碱，生物总碱能够很好的改善我们心肌冠状动脉的血流量，让血流量充足，而且呢能够促进我们的这个冠状动脉啊很好的吸收，从血液中啊让心肌促进它吸氧的这能力，就摄取氧的能力。你看这些都是很好的保护我们心脏的作用，而且我们的祖先呢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灵芝入心生血，助心冲脉，那就说明你的心脏要很好的维护，那么用灵芝呢会达到你这样想要的结果。那当然灵芝里啊还有3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14种微量元素，以及钾元素、镁元素这种碱性元素，还有呢灵芝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1、B2、B6。那这些有效成分呢，它都可以很好的减轻我们身体里头对各种环境，比如内环境引起的疾病或者外环境作用引起的疾病。关键的作用是灵芝它不是对某种病，它是通过了神经、内分泌、免疫3大系统的网络，而使着我们身体的这些网络管辖下的组织器官和细胞让它稳定和平衡，稳定平衡来发挥它们正常的生理功能，这样呢就增强了我们身体对疾病的抵抗力。特别是灵芝啊，灵芝多糖啊，灵芝酸啊，还有锗元素啊、锌元素啊、硒元素啊，都是非常好的能够促进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的。你比如这个它可以啊促进我们身体的网织内皮系统，提高吞噬细胞的作用，还有就是它能够使得免疫球蛋白的应答能力能够快，再有就是抗过敏。那像这些再加上灵芝多糖能够使得这个平滑，能够使着过敏所产生的组织胺和慢反应物质得到抑制，这样来使我们的气管的血液循环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平滑肌的痉挛也得到非常好的改善。所以这个在李时珍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说这个灵芝啊可以益肺气，治上逆咳喘，那就是说明呢不但是古人还是我们中医上都是认识到了灵芝对于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的双向调整作用，而使我们这个疾病能够得到一定的症状得到一定的改善，预防上得到一定的保证。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6618-9762。